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的，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最近啊，这个二代的新闻好像特别多。 对， 咱们之前聊了那个安邦的事儿，那现在呢，当然了，他其实你不能说他是出事儿，只不过呢是把大家之前老百姓疯传的一些所谓的秘闻给浮出水面了，就是说资本是权贵的，就是所谓的官和商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的关系。那在上个礼拜六，《华尔街日报》又出来一篇文章，那他这个文章聚焦的对象呢是一个叫做高爵的官二代，他的父亲呢是商务部部长。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哈也起的，一起这个标题就很想去点进去看，叫做《摩根大通中国高官子弟聘任记》。它有几个关键词是吧？首先，摩根大通是著名的美国的投资银行，又是高官子弟，又是二代的问题，聘任季就是找工作的问题。 对， 一看你就觉得这像是找工作托关系是吧？这很简单的一个情节。那他的这个故事呢，就显得写得非常的有细节。那他讲到的就是说，一上来他就这么开始给这个高爵描摹他的这个形象，说从看到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内部邮件显示及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呢，高爵在摩根大通的面试中表现得很差，工作签证也弄得一塌糊涂，还不慎将一封带有性暗示的邮件发给了一名人力资源部门雇员。资深银行人士形容他不成熟、不负责任、也不可靠。据该行内部邮件及知情人士这么样一个透露。然而呢，摩根大通还是雇佣了他，在该行大规模裁员中保住了他的位子，并且如果他回复他们的相关问题的话，后来公司还准备为他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职位。根据摩根大通的高管关于跟这位公子的父亲一次晚餐的邮件，就根据邮件内容，在他的儿子面临被裁员的时候，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如果银行继续雇佣他的儿子，他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你看短短的几句话信息量非常大，其实 对呀、最难天下父母心呀，你看每一个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将来的发展去献出一份努力，不管是怎么样的努力吧。但是我们也说绝对的权力会有绝对的腐败，我们也在想这个可能商务部长这个职位可能在中国尤其是在对投行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投行有很多的并购业务，他们都是需要经过商务部的这种批准和许可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违法的？那这个部长为自己的儿子找工作，也许他没有直接去跟摩根大通的这种高管去透露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只是说我乐意为你们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能这些事情也不是违法的，只是正常的程序，他只需要签个字儿，大家只是把这个程序走一下，最后他来拍板决定这个事情通不通过。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涉及到他滥用职权，又有没有涉及到摩根大通用给他儿子工作这么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形式上的受贿。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这到底中间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法律依据的。 你接着看他的这个文章哈，就是《华尔街日报》，他讲的还挺详细的来龙去脉。就是根据现在了解情况的人说呢，这个雇佣行为他已经是遭到了美国检察官和监管部门的调查，就是调查涉及摩根大通和其他一些银行在亚洲的招聘行为。那之前其实有过报道，就关于招收这些跟中国高官有密切来往的所谓的子女计划，就是这些国际著名投行。那是在3月份的时候， 对， 爆出来之后呢，当时是有一个摩根大通的高管叫方方，他是辞职，因此，但是他自己说的理由是退休，因为是考虑到家庭的问题。可是呢，有我这个在内地有很多的媒体在报道，像第一财经日报什么的，他们就在报说，方方是被 ICC 调查，就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怀疑就是跟这些不当的雇佣和招聘是有关系。但是现在似乎也没有 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下文。那在之前的这个报道当中呢，高觉的名字是没有跟这些调查联系在一起的。那当时摩根大通在2013年的一份监管文件当中呢，是披露了相关的调查。香港的监管机构应该就是 ICC 也在对西方银行的招聘行为进行调查。那他的这个调查就像春雨刚才的疑问哈，他的法律依据是从哪儿来？主要是美国有这么一个法律叫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公司就禁止为了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摩根大通就没有被指控存在违法行为。知情人士就说呢，这个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认为雇佣高觉可能违反上述法律，只是说可能有这个怀疑，因为可能和他的父亲之间存在着交换条件，并且呢有迹象显示说这个银行的雇员认为高觉不符合雇佣条件。问题就在于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糟糕的，但是为什么还留住他，而且留住他不仅是在一个职位上留住他，甚至在经历过其他的包括美国本土雇员要被遭到裁员的时候他还是安全的，所以可能这方面就有嫌疑。 对，又给他安排了一个6个月的临时职位。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也会反思，如果你去问一下在投行工作的很多人士，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高官，可能对美国的一些退休高官或者欧洲的一些退休高官，雇员们都会有一些认识，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子女会在自己的投行部门任职，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些人的确会给投行在开展业务或者是工作方面带来一些便利，所以你会觉得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无可厚非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也没觉得这有违反法律，因为毕竟很多这些高官的子女他们的工作成绩真的是非常棒的，他们本身也是很优秀的人才，既能给公司带来实际上工作上的这么出色的成绩，又能带来相应的关系，那公司为什么不雇佣这些既有关系又背景优厚的年轻人呢？ 所以这就是现实。但是如果在一些完全是没有背景只有能力的普通人士看来，当然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们在竞争初始起跑线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就像春雨说的，这确实是现在很多的这种国际投行它广泛存在着一种现实，但问题就在于这种现实它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就让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显得公平一些。 对，但其实你看， 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考虑到这些初衷，就是你比如说就像春雨讲的，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他是同时有两个人都非常优秀，但另外一个呢他就背景上比你显得资源方面更加的优厚一些，当然你从利益方面考量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但是前提是他是不是在招聘的时候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先看你，我先审一遍你哪个你是不是先有背景，我是把这个当做第一的这个审查条件的。比如说因为现在华尔街日报他爆出来有一个计划嘛，就是他私底下叫做子女项目，就是高觉呢他是不属于他的专门聘用有深厚背景的华人计划，就这个计划叫做子女项目，所谓的子女项目呢就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那知情人士就说呢，这个项目呢它的目的就是筛选出有关系的应聘者，同时又防止可能出现的非法聘用问题，但是这个项目呢却为目前受到调查的这种聘用行为提供了条件。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主动的说我首先要获得一些可能在别人看来不太公平的一些利益，就我首先考量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关系，那可能这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 对，但是这个临时工作项目其实在我的角度我是可以理解的。基本上临时工作项目的这个时间长短基本上都在半年左右，那你可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它可能是一种 internship， 就是实习。那在实习之后我可能觉得你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我就会继续聘用你，但是如果我觉得你不 OK， 那我可能就不会再聘用你了。所以从这个实习的角度来说，你反而是一种合法合理的这么一种行为，只是在这背后是否涉及到利益交换，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单单就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它是没有法理问题的。然后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像高觉他 可能真的是表现太差了，所以所有的雇员包括他的领导都会有意见。那最后在这个虽然摩根大通再一次给他提供了一个6个月的临时职位，但是在这之后他还是毅然决然的被解雇了。所以你也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他们投行也是在筛选的，他们觉得这个人如果真的不合适，即使关系再硬，除非是真的能给他们马上带来巨大的利益收入，否则他们也不会去浪费这个物力和人力去培养一个根本就没有前途或者说做不出来任何实际成绩的这么一个员工。所以其实还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淘汰法则，只是如果你有背景的确会给你加很多分。 嗯，好，这确实是一个现实。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很多人的直观的这个反应就是利益考量。那但是呢，问题在于现在这个高觉的问题哈，就是说他的法律的层面，就是说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因为美国它毕竟是有这么一个法律，虽然有人觉得它执行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如果是在海外开公司，它本身还受到就是海外这个国家和地区它的法律的规管的。而且我看网上有人在梳理，就是它这个海外反贿赂法的这个具体的条款，它其实有很多豁免的这样一些条件。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人就开始猜测哈，说之前芳芳的那个退休的决定是不是跟受到调查甚至是受到压力有关。那有一种猜测就认为说是不是摩根大通他为了保全自己的这样一个声誉，就是主动去放弃掉这样一位高管。那当然这都是种种的猜测哈。可是现在我们在媒体上能够看到的确定的消息就是说廉政公署在今年5月份的这个消息当中呢，是他有一个控告，就是把芳芳呢转为所谓的污点证人，就是已经在调查当中呢，是说摩根大通他已经把怎么样去招聘这个权贵子女的详情是和盘托出了。那当时很多的国际投行他们都在进行自查，并且清理所谓的关系户。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吧，你至少还是还有一个法律它是在旁边规管着你的。大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不要太明目张胆，是吧？他还是会有一种所谓的规避和那种让自己显得更安全的这样一个意识。但是他到底纠察的这个情况或者结果怎么样哈，确实不好说。但现在种种只是怀疑，你说尽管是有一个法律，但是法律我们也是要讲求这个证据，是吧？你要是推导说他某些部分 还有实际的这种证据能够显示他确实得到了好处。而且你看在这个调查之后，很多银行都开始自查，反而开始纷纷清退这些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富二代们，然后就造成了其实是一个人才和资源的流失。而这些人反而纷纷都流向了国内的这些投行，比如说什么某个中资银行啊，或者某个中资的投行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这个今年的业绩你都可以看出来，很多中资银行他们的业绩反而有上升，那外资的投行反而他们在对华的业务这块可能业绩有下降。而且你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想如果你在国内要找一份工作，大家也会很明显的会想到说，如果我父母这边有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关系呢？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关系可能对方的这个单位也是很乐意接受你这种关系户的。就比如说我身边就会有朋友，他们的父母可能是自己有一个企业，存了很大一笔钱在某一个银行，那如果他想在这个银行为自己的子女找一份工作是很容易的。如果他不肯，那他可以把这个钱存到另外一个银行，那另外一个银行也会欣然接受他的子女去这个银行工作。因为现在在中国的整个银行业，我说的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可能也会存在这种现象，当某个公司想要上市，或者说想要发行券新的股票，或者说想要并购某个新的企业的时候，很容易会把自己的一些关系的子女或者其他的人员安排到作为这个承销商或者是服务商的这个投行当中去。而且我其实自己也有过相关的经历，因为以前 你也是关系户吗？ 没有，我以前是在国内的某一间外资银行实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行长只是觉得 小孩挺好的，然后你过来实习一下，反正你也是为了将来打算，也不谋求在我们银行有。 所以你刚当初去的时候也是所谓介绍关系户那种？ 没有，我是自己去面试的。 啊啊， 对，我是真的是一点一点自己去面试的。 嗯， 然后面试到了之后，这个行长给我的承诺是，你先来3个月，我马上要开一家新的银行，然后到时候你跟我去新的银行，我就给你正式的职位和工资，但是前3个月你是白干的。结果开到了新的银行之后呢，其实我大概总共在那儿待了1年、然后有6个月的时间， 1年你都在白干。 对，都是白干的，但是有6个月的时间我都在白干。后来这3个月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个转机，就是我同样职位的工作忽然又空降了一个新的实习生过来，然后这个实习生呢不但有编制而且有工资，但是呢他又什么活都不干。他去了之后，大概1周之内就引起了全行的所有的人的反感，大家都对他真的是不怀好意。 嗯，发现原来是个二代，是吗？ 对，有人去问他，然后就说这是国内的监管类型的这种大的中央企业的一个高管的女儿就被空降过来了，然后而且就是这也是行长的上司，大区的行长给他安排下来的，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后来这个女孩实在表现得太差了，然后行长也实在受不了了，就这个 清退了吗？把他， 对，把他清退了。然后他说这个职位是你的，然后又给了我工资。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哎，你看这个天差地别的待遇啊！我那么辛苦的干活，你连工资都不给我。 所以这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不对的吗？不公平的吗？但是你就觉得没办法。好，我们先休息休息吧。这个等会儿呢，跟一位法律专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次投行披露的事件，它在法律方面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如果真的是你要细究的话，现在披露的消息够不够让某一些的当事人承担某一部分的法律责任？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紧接着来听听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顾敏康教授来谈谈这个问题当中的法律风险。在他的那个案例当中，有没有哪一方他确实是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的，或者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是有没有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这样的嫌疑？ 我觉得这个报道呢只是说了这一层事实，就是说这个国内的高官的小孩在美国这个受到雇佣。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呢，就是说可能是有一种猜疑，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种利益的交换。那么当然这个大家知道，我这个在美国它有一个反海外腐败法，那么它是禁止呢，就是美国的公司呢，它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呢，向国外的政府的官员这个行贿。那么当然，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说你官员不能这个为了私利这个徇私枉法，那么这个这种利益交换。但是我想，这个事实本身呢，就是说是不是说明他已经触犯了这种这个有关的法律？我想这个里面关键还在于，就是说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现在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就是说有一个官员，然后他的小孩在那个美国的这个魔童在受到雇佣，但是这里面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没有利益交换，这个需要有事实来说明的。我想我们还是要等待进一步的事实的这个真相才能做进一步的结论。 嗯，就是说现在如果调查的话，应该是主导这个调查的属于美方，对不对？ 我想这个只是一种就是说是你披露这样一个事实，那么要不要查，到底哪一方面启动？但是我这个上次言之过早，但是我可能更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既然是由美方这个披露引起的，那么他们，我想他们应该会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会更好一点了。 好，这个是法律专家的一个看法。那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说得看证据，因为现在仅仅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新闻上来说，只能说有这个嫌疑，但是具体你要调查出一个真正是坐实的东西呢，恐怕现在还为时尚早。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你细究起来是真的不违法的，就像刚才举的例子，我把一笔存款存到一个银行，然后这个银行刚好要招人，那我的子女又刚好是学这个专业的，那为什么我不能让我的子女来这个银行找一份工作呢？其实这之间不涉及到利益交换。 现在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证明它是没有涉及利益交换的，因为我看华尔街日报它的这个报道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它是写到现在的这个商务部，因为它并不是摩根大通的客户，他也不负责监管银行业，但是呢他负责审批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所以呢他对商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在瑞士的大宗商品公司叫佳能可的跟另外一个公司在2012年达成了并购协议之后呢，中国商务部它是批准了这项交易，但是条件呢是合并之后的公司要以特定的价格向中国客户出售铜，并且出售给位于秘鲁的一个大型矿。这个矿呢最后呢也是被一个中国财团所收购。那它关于这个商务部跟摩根大通的关系之间呢，我看它通篇文章他只写了这么一段，那也是相当的谨慎，因为如果是仅仅从这一段的话，也不能就最后判断出他是有利益输送的。当然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要查起来的话，那肯定说不是像我们觉得这个难或者这个容易查，当然它是有一套很比如说 SEC 它一定是有它的一套查的这个准则或者它的一套办法，它一定是想要调查的话它有它的这个进入的路径和线索。那如果是媒体这么容易就披露出来的话，我相信可能 SEC 很多人也就下岗了。所以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它现在媒体上在披露这些消息的时候又是把一些过往大家咸鱼饭后聊的东西又把它浮上水面，似乎是觉得从前大家在平常瞎聊的那个过程当中觉得不太能接受或者觉得不应该这样的事情，现在它可能变成了一种常态。 对，所以这是存在一个问题。就像这次我们能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觉的父亲肯定是帮忙找了这份工作，所以我们也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利用自己当官之余让自己的子女更方便的进入了这家公司。但是这个就存在一种很大的疑问，就是如果我身居高位，我是不是应该出面去帮自己的父母去帮自己的子女或者亲人做一些能够为他获得利益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或者说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或者说证明自己子女自己有能力的话， 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就显得很不体面。其实我是觉得 对，反而我会觉得如果你让你的儿子自己去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这个公司忽然发现原来这个小孩他爸是商务部的部长，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而且你看咱们上个礼拜舆论场上不是一直在讨论教育部长原部长的这些一番话吗，就是说什么不让西方价值进入中国课堂。那你想实际上中国的高官他们在做的什么事儿？就拼命的一个是把子女往国外送，往西方送，那再一个呢是拼命的学成归来之后拼命的把子女往这些 外企 送，这本身也很能够说明问题。那当然有人就说因为投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吸引力巨大的这么一个行业， 因为它的薪水确实 薪水你看起码是吧，我刚才也打听了一下初级的分析员如果是你刚毕业的话，你的起薪可能在40到60万之间，这已经如果在香港来说的话，这大约就是一般的这些毕业生的好几倍，如果可能少一点的话，如果是平均的月薪就10000块钱来说，你就是上限就可以到达5倍了。那而且你在里面的这个经历可能也方便你以后如果自己要出来经商的话，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跳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经历。但是问题就是我想起了连胜文的台湾著名的这个二代，那他当时竞选的时候当然他是选择从政这条路，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跟大陆又相当的不一样，他要必须得走竞选这条路。他当时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说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身，可是我有办法选择怎么样做人。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程度 程度上你是取决于你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自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获得所谓的成功。那当然有人就说，林师傅你是说的好，可是你自己现在一路走来，你还不是靠着你的父亲。那好，这可能是一个并不那么成功的例子。我们再换一个例子，马英九的女儿呢，是吧，他是低调到已经觉得想做隐身人这么一个感觉了，他走的路完全跟他的父亲所处的领域和行业是毫无相关。 对， 我也不搞政治，我也不搞经济，我去搞艺术。而且似乎他本来就是爱这个，也不是说我非得是为了躲避跟我父亲不沾边才去做这个事。所以你如果是有这样的选择的话，外界几乎无可置疑，这甚至是觉得你可能印证了你父亲两袖清风的这样一个招牌。因为你们一家人都是这种非常朴素忠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做法，我并不依靠父亲或者我的上一辈人在某一些场合里，在某一些的这个时代和环境下积累的一些资本，这也是公众都很乐见的，会为你竖起大拇指。 对，其实我们再反过来看，往上推老一代的那些革命家，他们确实都有这样的一些传统。你就像我们现在习大大的爸爸习仲勋，他当时呢，他有两个女儿，分别要到这个河北去上学，但是因为习这个姓非常的少见嘛，大家也都一查就容易查到根源，于是就把两个女儿都跟着母亲姓，改姓习了。到了河北之后，其实当地的人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习仲勋的女儿，所以就跟普通的这个居民一样，因为那个他们上的学校已经不再是专门为高官子女办的学校，反而是这种平民学校，有很多山区的孩子，所以他们也是在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老的革命家，他们是真的跟人民打成一片的。但是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很多现在新崛起的这些当官的新贵们，你就看很多子女可能确实是借着父威，或者是借着爸妈的这种官威等等，去有些为非作歹。之前最明显的例子是我爸是李刚，所以这简直就是一个负面典型。所以我们也在想，其实很多时候决定这一个人的人生方向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应该怎么做，更多的时候应该是父辈希望他们变成什么样。可能很多父辈就真的希望自己的这些做的这些官威等等能够福荫子孙，所以才造成这么一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反过来真的应该想，他如果真的是为他们好的话，真的应该学学台湾的这些政治家们，不要让自己的子女借着自己的官威出来混日子讨生计。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失势了呢，那岂不是你的子女就变成乞儿了。 好，那说到这个二代哈，那一个官二代，另外一个呢必定是红二代。那红二代呢在上周也是有一个新闻，又是这个所谓的抱团取暖大会。但这一次的从舆论讨论的方向就发现跟去年十一月份的这次聚会它很不一样。因为这次它是被国内很多的媒体是大肆报道，并不像过去好像一说到红二代的团体就显得非常的神秘哈。所以为什么才过了几个月，现在的这种讨论的方式和风向似乎都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次请到张立凡老师，国内著名的独立的历史学者，跟我们梳理书籍各中的这个逻辑。三点话新闻休息回来，等会儿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上个礼拜二，是有近千名的革命后代相聚新春环拜会，为党中央点赞。中红网，也就是中国红色旅游网，他们是有一个长篇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特稿吧，主要就是因为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团拜会上做了深刻发言。这个新闻里这么写，他就说，过去一年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我们描绘出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最主要的还是讲到现在反腐败的这么一个动作，牢牢把握了改革前进的方向。他有这个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决心，先烈回眸应该校尉， 说我党就会像巨人一样吸吮着大地的乳汁，而获取跌倒再站立起来的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啊。这个口号确实最后一句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对，我觉得其实这还是很有革命理想的， 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时候很少看到这种语言了。 对，但你看完这个你就会发现他们可能有一部分红二代还真的是有革命理想的。所以我就想起了以前前北大新闻学院教授焦国彪的一篇文章，他就讨论了一下在中国的这个红二代。他说其实现在的红二代分成两类，一类是城府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另外一类就是像可能这个口号喊得这么高的这个代表一样，他们是坚持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想要保留这种革命传统的。所以我们也要区分对待这两种人。可能前一种人是他说的啊，是焦国彪教授写到，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是他们父辈的孽子。 他说谁呀、啊？ 他说了这些这个臣服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的人。你会确实发现很多人这个确实他们除了想为自己谋求权益，想把这个权力和江山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们可能其实没有想真的还像他们父辈一样，这个革命的理想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在红二代里面有些人从政了，有些人从商了，但是你看从政的这5%到10%，根据香港媒体统计只有5%到10%是从政的，他们的还是绝大部分都是很清廉的，也没有贪腐。但从商的这一部分人反而就是有一些利用自己手中的这个之前红二代这种身份和积累下来的父辈的一些力量，然后让自己暴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涉及到一些违法牟利的行为。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人就是只顾自己享乐，然后但是这个从政的这些呢，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真的是在坚持以前父辈的理想，是为人民服务的。 好，那关于这样一个团拜会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读它？那因为这次的媒体报道的风向，它跟去年的已经是有所变化。去年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是在11月份的时候，《新京报》突然之间访问到了胡沐英。那当时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开了这么一个新春团拜会，其实活动是一样的，只不过去年呢，他是隔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在公众面前披露。那这次呢，发现他活动一开完，立刻我们就知道这个活动已经是进行了，所以大家讨论的这个开放程度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哈。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变化，我们来听听张立凡老师的解读。 这个里头有几个团体，最主要的一个是延安儿女联谊会，这个呢其实是84年就成立了，它的前身叫新华儿女联谊会，是什么呢？几个干部子弟的学校，比较集中的学校，101中学、师大女附中、什么育才学校的这些老校友们，他们组织的。那么当时这个到2002年才比较正规化，就是正式变成这个延安儿女联谊会，也有理事会和会长会议。但是当时他们对延安儿女的这个界定啊是什么呢？它有一个范围，就是49年的时候在学校还享受公抵制的校友，这个就是他们认同的一个基本班底。但是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享受公抵制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那么显然是后来都是一些高官。后来到2008年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范围扩大，就是定位在这个抗战以后，这个甭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是这个参加革命的，在延安参加这个从事革命工作都算。后来呢又有了一些个团队，就是这次我们看还有好些团队，也是一些个，比如说有什么西华什么联谊会，然后还有什么新四军的，或者是这些联谊会，他们呢也是各自的一些山头，所以给人感觉这就是像一个各个堂口在那儿开会，总之让人觉得不太像是一种现代政治所应该有的这种局面。感觉就像是一个公司的原始股东大会， 怎么说？ 因为他们这些家族嘛，都是，这个现在这个最大的公司的那个创业期的股东。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出场的这些人吧，多数是一些小股东，真正的大股东或者是董事会成员没出席，他们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股东大会来支持董事会，说明可能这个斗争非常的激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自己人都要上阵了。就是我们再看这个团体啊，这个团体当然它是现在这个执政团队的这个权力基础，那么但是这群人呢，给人感觉他们就是一个血缘团体，血统尊贵，其实在他们内部除了他们有一个自豪感，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内部也有，就是谁的爸官大，谁的血统就更尊贵。这个情况有点像八旗，它虽然都是统治集团，血缘的统治集团，但是呢它还要分上三旗下五旗，所以现在这个江山意识他们非常强，认为这个江山就是属于我们这帮人的父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要誓死捍卫，这个就是所谓的血仇定律。但是也引起我一些的想法，就是哎，他们既然忠诚度最高，可是为什么，我就想起当年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时候，哎，他怎么就没指定一个红二代来接班？因为我知道像当时同时像陈云同志这样的老同志，他们都是主张这个，哎，说只有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最可靠，他们不会跑我们的坟。我自己这么揣测，我觉得可能这个也叫知子莫如父啊，可能邓小平先生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些子弟的这个习性和毛病可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呢再加上可能这个文革中，我想他邓小平的家人其实也深受迫害，受的是哪些人的迫害？受的是红卫兵们的迫害。那么那个时候最早期的红卫兵恐怕也都是一些干部子弟。当然我想邓小平他不会是因为私怨啊，就不让红二代接班，但是呢我相信他希望他们过得平安，不希望他们这个出来主事儿，然后这个把社会搞成一个分裂的局面。所以现在我们在讲和谐社会，现在好像很难讲了，给人感觉就是泾渭分明。其实这样做的话，这个他们也是在自己孤立自己，虽然是高调，但是呢是一种高调的孤立，就是他们的见识有限。我估计可能邓小平当初也就是看出这些毛病，一个是见识有限，一个呢是爱这个抱团接帮，然后呢崇尚这种高调的这种语言暴力和行动暴力，但是呢有勇无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能这些毛病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里头我们看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所以他们也不再有机会真正能够这个去掌握权力，他们只是作为一些个站脚助威的人在那吼几嗓子。而且他们中间可能只有这个官员和这个商人，我们很少看见他们这个团体里头出来什么大的科学家呀、艺术家呀、学者呀，这些人他们都没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觉得可能这个邓小平对这个团体他是有比较深刻的观察的。 哎，张老师他最后说的那个观察哈倒是挺有意思的，如果真的是有心人的话，确实可以做一些更加严谨或者全面的这个统计。 其实你看其实也有很多红二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也都表达了一个理念，就是由于他们的父辈的教导，所以很多红二代他们是真的继承了父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一些做法，他们觉得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红二代或者说官二代做到了这样高的一个当官的位置 还要贪腐和受贿。就比如说中共元老徐向前将军的儿子徐小岩中将，他就说，说对我来讲，我一直不能理解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怎么可能这样受贿，在他的血液里他就觉得不可以理解，父亲比他们的官都大，都做到元帅了，家里还和老百姓一样。确实可能对于这些受到父辈优良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些红二代来说，他们确实没办法理解当今的官员为什么要这么喜欢奢靡的生活。比如说像之前什么八项规定的那些不能大吃大喝等等，他们可能也是不能理解的。毕竟他们从小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被下放在农村，与这些普通的农民放在一起，在这个农民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现在的这些官员很多真的都是在好日子来了之后才成长起来的。 嗯哼，那讲到这个二代哈，确实大家对他们是有很多的猜测和就觉得他们是非常神秘的一个群体，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如果真的是普通人的话，你们日常的生活又 是 怎么样。 对，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一个声音说不应该把他们这个红二的标签标出来，反而是有点歧视干部子女的意思。而且有很多这个确实你看这就是两种红二代内部的声音。一种认为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红二代的团体的这种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我们就是红二代，我们代表了这种精神。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标签拎出来，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不应该搞特殊化。所以其实， 但是现在你看他们还是在自己在把自己搞特殊化嘛。因为网上他有这么一个言论，就是说你们可以以你们的这各种同学会各种什么言儿女联谊会的名义来进行这个集会，但是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这个他自己胡沐英回应过的，他说我们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登记，我们的这个成员很广泛，只要是父辈是49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后代，你都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并不是围着显赫的这个领导人转。那问题就来了嘛，有的人说我是农二代，或者我是这个工二代，甚至有人说我是黑二代，那我们也不可不可以像你们这种大张旗鼓的，我们也来搞个聚会是吧。这就是个问题，似乎现在舆论场上我只关心你们的这个聚会，只关心你们说了些什么，那这也有人觉得这也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是舆论的问题，他们可能把关注点就自然而然的放到了这儿。 对，可能你们开了只是因为你们不出名，你们这个是确实就是普通人，所以没有人关心哈。好，那说到这个又说到二代的生活，等会儿春雨要给我们爆一个料哈，等我们就回来听他讲个故事，非常有趣。好，换回来接着把时间给春雨来说说跟国际著名二代交往的故事。 好，其实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进修中国艺术。那进修中国艺术呢，其实 学的东西可真多 啊。对，比较博杂。然后就学中国艺术的时候呢，班上的很多学这个人要么就是家里是做这个行当的，所以是有家族生意的，要么就是很多银行家的太太，然后年轻人很少。 你属于哪一类？ 年轻人很少，我属于这 一 类年轻人，然后大概有四五个，然后呢这四五个里面呢又只有一个是日本人，剩下我们四个是中国人。然后呢我们平常大家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很热闹的，经常发言什么的，这个上课都不说了，但生活中每个人显示出来就不太一样。那这个日本人呢他就非常的神秘，然后一下课他就走了，可能平常你跟他说话都很友好很 nice， 然后呢上课他就会再来，而且也很有礼貌的。然后我们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可能比较热心，说觉得哎这个日本人到底是谁呢，她就把他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一个群邮件列表里面有他的名字的，刚好是中文显示，他叫麻生才子，他就这个好奇之余随手谷歌了一下这个麻生才子到底是谁，然后我们震惊的发现他是当时日本的首相麻生太郎的女儿。所以他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班里， 首相千金。 对，但是他真的是很随和，而且为人一点都不张扬，特别有礼貌。但是呢他就是那种非常没有存在感，除了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 有保镖跟着他吗？ 没有， 完全没有，真的没有。 嗯，其实就是很普通。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读金融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是平常也是不显，然后后来快毕业了，有一天他忽然晒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参加这个英国的，当时维珍航空公司放的那个太空探险游，一个人的门票是上亿美金。他是俄罗斯某个石油巨亨的儿子，平常也真的看不出来。嗯，就其实这些人 人他可能各个身份都是非富即贵，可是呢他在生活里边他就是个普通人，是吧？对，确实。好，这你看，如果我们作为小老百姓的话，我们就希望这种人他平常也低调着来哈。但是问题在于人家毕业之后去了哪儿，你们也就不知道了，是吧？ 对，可能这个分别又出来了。好，我们再来听听张老师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说现在的这个二代他们似乎靠关系的比较多，这个原因是什么？毕竟他们和那个创业的一代不一样。 创业的那一代，他们可能出身贫寒低微，然后赤手空拳打天下，这个敢打敢杀，然后弄出这么一片江山来。现在这些人呢，勇气是有的，但是呢，本事呢，其实，可能全靠就靠关系比较多，就是要靠父辈的庇荫，才能够这个在生存和这个作威作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也是一种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就拿我们刚才说啊，说这个邓小平指定隔代接班人这个问题来看，邓小平指定了一个这个胡锦涛，按说是跟红二代这个的血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由于这个体制的原因，还。 但这个接班人仍然受到各方，也包括这些二代们在内的这种挟制，使他还有官二代这些老人政治的挟制，使他这个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就我们想起什么巴金的小说，什么《家春秋》，哎，在家长制之下的那个掌门人。 只要老大家长还在，他们其实是很窝囊的，很无所作为的。何况这个他像胡先生，他从血统上他又不是一个红二代，他没有政治资本，也就是我说他没有原始股。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这个他的任期的10年的这种腐败，以及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高虎城的儿子这种现象。 那在那个时代，那根本不算一回事啊，非常多呀。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真正要反省的还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它为什么不出人才，为什么不出能人？因为这个体制它只需要迎合上司意愿的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就是所谓这种叫一代不如一代的这种权力和能力退化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体制的症结所在。所以当下的这种乱象来看，恰恰那个印证了，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这种党天下作为一种扩大了的家天下，它本身是有这个体制的一些致命的弱点的。 同时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对这些人不抱希望。他最后分析的落脚点还是在于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似乎你没有办法去逃脱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可能是，但是 我有时候觉得你为什么非得依赖这个体制呢？如果说你在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你能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完全是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这样一种自由空间的，是吧？ 对， 你出身没法选择，你跟谁在一块儿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你怎么样去过自己的人生，你是有很大的自主权的。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有的时候会觉得二代 他有一种原罪，就是你不管他多努力，或者他跟同类的人他取得的成绩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个二代，所以旁人对他的这个努力的这个肯定，他可能相对来说又会打上折扣，其实这也是不公平的。 嗯，而且我们看高觉，其实我觉得高觉他的做法就真的是给他爸丢脸，因为如果你看网上有流传他的邮件，他的用词和语句都是非常不客气的，但是反过来那封邮件里还有这个芳芳的一个回复的邮件，就会发现真的是非常客气。 所以这个出身没有办法选择，可是这个的水平和你的人生是他有提高的空间和有选择的余地的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暂告段落，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